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17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钟，杰克唐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你相伴。啊，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除了昨天晚上大家都在等待的0点到来之外呢，今天恐怕还会有更多的所谓的庆祝，或者是无奈的庆祝，或者是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一个人的好天气。如果你今天晚上是一个人，如果你每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希望可以在10点答录机找到你的同类。一个人的好天气，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为的是告诉你，一个人也有好天气。有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觉得啊，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寒冷的季节，总是想要靠近取暖。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准备好了能够去吸纳每天阳光的养分，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散发温暖。而当我们本身是一个温暖的人，自然就会吸引人来靠近我们。我想，希望一个人的好天气可以给你带来的是这样的感受。嘿，景文的唯一，你好，晚上好。还有嘎嘎嘎嘎哥哥，一个字纠结，人的一生平安就好。啊，仕途寻觅，我是小王子76，还有李李帅帅等等，欢迎你们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一个人的好天气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不需要做更多的暗示，只需要把这一个人的好天气几个字抛出来，可能大家就已经很多的话题想要去聊了。比如如果你觉得这个暗示还不够明确的话，我们今天要聊的到底是什么呢？听听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吧。一个人睡，来自蒙卫。这绝对不是一首虐狗的歌，不信听了就知道。 还不想睡，也想有人陪。我脱了鞋，到达今天约会，你想留下来，但我说有点累。进进退退，空泛以为爱爱的机会，有时却却却无功而回，忽明忽暗的趣味，来来回回怎么定？ 一个人睡，来自莫文蔚。哎呀，好押韵啊。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要应个景了，一个人。但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人的好天气。好久不见，告白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你好，歌不错，好听，请问的唯一。有一种听完了之后评委的感觉，不错不错，还可以继续努力嘛，这个小莫同学。所以其实听完了歌之后就会发现，这是关于暧昧的一首歌。一个人睡，想起了今天的约会，有点像那歌叫什么，对啊，全世界失眠，想起了白天的约会，晚上就会睡不着。而这个呢，似乎是恋人未满，有忽明忽暗，挑动，像是一场拉锯战。有人会很喜欢那种暧昧的感觉，因为似乎一切都在一种不确定性当中显得很唯美。也有人厌恶死了这种暧昧，总觉得辗转反侧。不知道你是哪一种呢？继续来听歌。有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晚上，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一切都带来改变。不知道听完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的你，会不会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和行动呢？ Night changes， 是夜晚改变了，还是改变了什么？ Changes into something red. Her mother doesn't like that kind of dress. Everything she never had, she's showing off. Driving too fast, moon is breaking through her hair. She's heading for something that she won't forget. Having no regrets is all that she really wants.Something red. Her mother doesn't like that kind of dress. Reminds her of the missing piece of innocence she loves. Night Change。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希望今天十点答录机可以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我是杰克唐。看到有很多朋友进入到了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也有景文的唯一说，感觉自己心里所想的被我说了出来。有的时候所谓的那种契合和心灵的共鸣感，可能就是这样吧。一个人只是做了一个表情，刚要开口，你就似乎已经猜到他即将要说出口的话。一个人的好天气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双十一，所以想到了一个人，因为一个人想到了一个人的好天气。这本是一本书的名字，是一个日本作者写的，而我刚好在网上找到了这本书的在线阅读片段。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静静的像周日晚上的读书会一样，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读读书，听听大家想要对一个人的好天气这句话所发表的观点和评论或者是感受，就这样舒服的温暖的度过十点答录机的双十一。银子是一位老太太，也不能算是老太太了，一位妇人。她穿了一件怪里怪气的连衣裙，肩宽根本不合适，腰部的蝴蝶结太靠下了，让人以为里面套了一件大衣，显得臃肿不堪。我冷冷地问，你这什么打扮？这是孕妇穿的。她这么一回答，我一时语塞，心想，哎，她到底还是痴呆了呀。你打算怀孕？哈，能怀上当然好了。想什么呢？不可能的啦，是吗？哎，孩子呀，会辜负你的。为什么我的恋爱长不了，银子就不是呢？我觉得自己永远也过不上正常的生活，得到了的东西又扔掉或被扔掉，想扔掉的东西总也扔不干净，我的人生全是由这些组成的。我想起了藤田，想起其他跟我好过的人，忽然不安起来。和其他人的缘分都那么不可靠，我好像做不到将其他人和自己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也想尝试一个人生活，我希望能有一回不是别人离开我，而是我离开别人。该离开这个家了，我真想切断一切联系，到一个没有人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从头开始。不过在那里又会建立起新的关系吧，等自己意识到时，一切又都结束了吧。不去思考什么意义，只是不断重复下去的话，就连人生也会结束。这是来自《一个人的好天气》这本书当中冬天的节选，和我们今天的季节恰恰一样。别听书里的好像刚才的那些论断那么的悲观，它只是一个片段，而我们人生的片段还长呢。 十年又过去，举止仍像少女，你跟我每夜仍醉醉，到梦里醉，赠你下老 吉提那玩具，这天早变重，没理香水，你的笑却是照旧和煦，留在你漫画书里，当初那美丽神仙伴侣，就像那青春洪水，现在已经不可能追，那故事总说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纵使相见已是路人茫茫，念珠等爱侣入睡却偷看，刹那今生停顿了吗，纵使我最后曾认命邂逅了他，但信一天总会再遇吧，我想听你说别喜欢他，你跟我以后抱着回家，其实你是一幅画，狠望这旧人心相关，现实过得不顺吗，定定望向这画中昙花，那故事仓促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教两人心里有道不解的就没法释放，让我们打听对方今天过得一切平安，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记忆中你仍像初恋好看，吻过20年还未寒，离去60年仍热烫，共你就似被旧情下了降，像下了降，每晚都想起对方，谁亦会讲闪闪发光，个个也探问爱恋不老的秘方，唯独壮烈离座可百世流芳，你未忘我未忘，由星般再光，那故事仓促结束，不到气绝便已安葬，才成就心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岸， 念念不忘。有的时候就好像刚才一个人的好天气里边所说的，之所以想开始开始不了，想扔的扔不掉，是因为有太多的回忆让我们念念不忘。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谢谢硕大人生送的音符。刚才看到杰克唐在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把我的长袖展示了出来。确实直播间并不冷，所以才会撸起袖子啊，主要是好像就是不由自主的会有这种好像很多动的习惯。 可能一会儿弄上去，一会儿弄下来。谢谢树大人生的阳光礼物，是我最喜欢的小太阳。啊，刚刚有说到，一个人的好天气是一本书的名字，还分享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其实我想说，冬天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算是好天气，因为一切有点凋零，冷得出不去门，出不去屋。但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我曾经有和朋友分享过，我说其实我还挺喜欢在冬天走在路上，脸上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因为把身体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但是又如果有风的时候会透过一点点丝丝的凉意，那种感觉，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很清醒，很清爽，有点凛冽。对我来说，那也是一种好天气。你呢？一个人的好天气就是为了今天一个人准备的。不管今天的你是不是一个人，你一个人在干嘛，可以告诉我吗？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是一个人吗？你在干嘛呢？我是一个人坐在直播间，哼，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或者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你可以告诉我你是在什么位置收听十点打路机的。你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好天气来自今天十点打路机的主题。如果我刚刚的那段关于冬天的描述提醒到了你，如果你觉得冬天也未必是一个必须窝在家里的时节，你也可以选择换一种角度来过冬天，比如推开世界的门。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谢谢景文的唯一送的么么哒，谢谢开心，开心果送的女神。看到了告白王的回应，一会儿我们接着聊一个人的好天气。 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推开世界的门，来自杨乃文。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王大花，你还在吗？杰克唐呢？是有一点点啊，强迫了，每次都要把歌放完才会一一回应大家，因为觉得歌声也同样传达了十点答录机想要跟你说的话，所以请见谅咯。谢谢踏青的关注，还有刚刚好像还看到有朋友的关注，同时也谢谢蒙大花的关注和起名字老费时关注。除了这里还有哪里能听回应蒙大花？首先，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十点答录机，我们会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用声音的方式和您取得连接，或者在花椒上面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场景。只不过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帅气的男生周准来为大家呈现，而到了周六日就是我杰克唐。当然，如果你想听到杰克唐的故事盒，想听杰克唐讲故事，而不仅仅是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够反复去听，除了听花椒的回放之外，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找到杰克唐的故事盒，电台的名字也可以找到我。再或者，如果你有什么悄悄话想要对我说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名字一块杰克唐，块儿有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再或者，如果你愿意，花椒这个直播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在这里分享彼此的心事和秘密，很多的时候你的分享也会有别人的回应，不仅仅是杰克唐的回应。因为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花椒上面聊起来，其实最喜欢这种状态，因为就好像大家真的是在一个房间里边互相聊着心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王，在前面有说到，相信停留在这个直播间的人大多都是孤单的一个人，或者大多数时间是孤单一个人。我想一个人和孤单有的时候是不能划等号的。就好像后面的告白王继续又说，其实很多时候身边围着一群人，但自己还是感觉到了孤单。对呀，有的时候会有那种外向的孤独患者，而有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可以自得其乐，也不一定会觉得孤独。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个人的好天气。先来听这首，符合刚才告白王说的第一种情况，在人群中的孤单，欢笑背后的不堪，来自陈奕迅的《孤独患者》。 欢笑声，欢呼声，燥热气氛，心却很冷。聚光灯是种蒙恩，我却不能喊等一等。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掉眼泪是用笑掩过，怕人看破，顾虑好多，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 个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我像个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外向的孤独患者有何不可。笑越大声越是残忍，挤满体温室温更冷，万一关灯空虚扰人，我却不能喊等一等，你说你爱我却一直说说我不该，我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 这次终于可以说话了。你在十点打卤机里边也是一位孤独患者吗？刚才那个啊，暂停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哎呀，好像还有一个尾奏呢。哎，可见还是大意了呀。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卤机，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打卤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一个人的好天气，十点答录机今天的主题。请问那位一好体贴，没事没事。所以刚才看到我尴尬的表情了是吗？我是小王子七六，当然不是孤单的呢。看看这里的人，嗯，是啊，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不孤单，就一定不孤单。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筑起心里面高高的围墙和壁垒，因为害怕开始啊，不，因为害怕结束，所以有的时候会逃避开始。有的时候这些是内心的不安全感在作祟。很多人会说，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我就喜欢一个人。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当然不排除他真的觉得一个人可以活得自由自在，没有束缚。但是也有是因为内心缺乏那种相信自己有爱与被爱的能力，而却把自己包裹起来，告诉自己没关系，一个人就很好。所以你心里是哪一种，是要加以区分的。是因为一个人给你带来了更广阔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你享受着那种可能性，还是因为你害怕？所以一个人是一种选择。我希望如果你是一个人，是一种选择而不是逃避。当然就算暂时今天的你是一个人，也没有，不能这么说啊，也没有关系，这句话就不对了，似乎好像一个人不好似的。只是想说，一个人你可以选择等待，你可以选择自由自在，只是不要选择逃避就好。景文的唯一，有一个人陪你还不高兴吗？一个人太孤单了，是真的。我相信，就好像人类都是群居动物，总是一个人，当然会觉得啊，世界都抛弃我了。所以我们才有朋友，才有家人。当然，不可取代的，那个爱人的位置。啊，这是一个多么富于哲学思考的问题呀！我想，关于爱情的答案，关于陪伴的答案，可能就算是已经到了爷爷奶奶辈的长者和智者，也未必能说得明白吧。只希望每一个人心里面能够怡然自得就好了。一个人的好天气，来自十点答录机。继续来听歌，下面一首歌 Holding On，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算坚持住。坚持什么呢？问问你的心吧。有意关心你爱你的人该多好啊，还有人关心就不觉得孤单了，因为有人爱你啊，是不是？说的话非常的简单直接，但是事实就是这样。不知道十点答录机 是不是可以作为今天晚上在你身旁关心你的那个人呢？Holding on. 没有及时把它关掉之后，它又循环播放了，那就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电乐吧。Holding on， 坚持，或者说正在坚持中。有的时候的坚持，是为了心中的某种信仰和信念，是不想将就。有的时候的坚持似乎是变成了一种习惯和尊严，所以加以区分。有的时候一样的行为，但是它背后机制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我是否举过这个例子，同样两个人想喝水，一个人是因为怕渴死，另外一个是因为水的甘甜。所以所谓的坚持也好，选择也罢，希望他们都是出于爱。克莱尔小 C 说，坚持下去，万一撑不住了怎么办？那你可以先问问自己。我是觉得撑不住了，那就趴下去。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克莱尔小 C， 英雄所见略同吗？其实所谓的撑不住了，躺下来或者趴下来，也是为了更好的停歇过后再继续前行。只要大方向是对的，你就不会走弯路。有的时候停下来未必是更慢的选择。磨刀不误什么来着，磨刀不误砍柴工。而且如果我们选错了方向，停下来也许是在快马加鞭呢，是吧？好多鸡汤都是这么说的，套用一下。而今天我们的鸡汤是关于一个人的好天气。可以告诉我，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吗？可以告诉我，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有哪些让你快乐的一个人的好天气的时刻吗？所以，景文的唯一要回应一下，因为杰克唐是一个，接下来这首歌哈，是有一个接洽感的。杰克唐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有的时候关于微信啊、朋友圈啊、微博啊，好像都很少会看到我的出没。我知道这样不太好，总是会跟朋友承认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就是一个山顶洞人，哎呀不好意思，我最近都没有看朋友圈发朋友圈。但是不过只是想自由。来自林宥嘉。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学 多事情都有选择，只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丑，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把我小声地说 想自由，来自林宥嘉。请问的唯一，如果你想跟我说你的悄悄话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解课堂，块儿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在上面留言或者私信给我，一定会回复你的。我家猫猫叫汪汪，好可爱的名字。经历过漫长的黑夜，觉得自己撑不住了，但是天亮后在阳光下咬着一口煎饼果子的时候，会觉得都会过去的。一个人的好天气，就从热乎乎的早餐开始。这位仁兄，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老乡啊？煎饼果子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天津的种种回忆。我喜欢吃的煎饼果子是小时候啊，现在没有那么矫情了，不加面的，直接用两个鸡蛋摊，然后再把果子放到里边。有一次在学校门口上大学的时候，跟门口的卖煎饼果子的，对，煎饼的摊贩说，哎，来一套煎饼果子。结果对方一边给我摊，是一个四五十岁样子的姐姐跟我说，而且是不经意的提一句，姑娘是天津人吧？我非常的惊讶，因为以我学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来说，怎么能让别人一眼或者说一下子就听出来我是哪里的人呢？我说对啊，您怎么知道的？那位姐姐还是非常随意的跟我说，啊，因为只有天津人才会说 来一套煎饼果子，一般都说来一个，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是。哎，还有那些大家不解的，在天津可以用鸡蛋排队的种种种种的有趣的事情，在脑海当中开始翻腾出来了。一个人的好天气，想到杰克唐那首还没有命名的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他有专属的名字了。还没有哎，我都把这茬给忘了。谢谢这位叫做汪汪的猫猫的提醒。嗯，好像杰克唐就是这么的随性，有的时候就连晚上直播的主题都可以是随性想到然后和大家再分享的，因为我喜欢这种随性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太多的规划和计划，有太多太多需要去完成的目标，就连我们心中想要寻觅的那个他，似乎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另一半的标准啊清单。但是如果任由自己的感觉呢，如果任由自己的感觉去碰去寻找去感受，可能也是一种另一种选择。当然没有必要只一条路走到黑哈。猫猫叫汪汪让我想起了一位朋友，他们家的猫明明是白色的，明明是黑色的，却要叫白白，有异曲同工之处。硕大人生啊，之前的微博还没有回复你吗？真的吗？我今天晚上过一会儿就去查微博，可能确实有的时候会忽略掉。哎，刚才都说了，作为一个爱自由的山顶洞人，对于我来说哈，挨个及时的回复是有一点点难度的，但是如果你可以了解我就可以包容我，是吗？嘿嘿，景文的唯一微博的名字一块杰克堂，块儿有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就是一块儿杰克堂，这样说清楚了吗？啊，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到了，让我想一想这一首吧。嗯，希望今天晚上的十点答录机可以让你爱上这个晚上，至少 Let you love me。 来自十点答录机的最后一首歌，我是杰克唐。明天是周一，请大家养精蓄锐，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去投入工作。下周六晚上10点到11点钟再见。虽然要说晚安了，但是呢好想把我家猫猫叫汪汪这个念出来啊，这段话感觉配合着这轻快的节奏很适合。今天中午阳光正好，坐在路边咔嚓咔嚓地嚼着冰糖葫芦，一阵风吹过落叶飘洒，这就是一个人的好天气，我同意。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吃冰糖葫芦，哎呀，又凉又爽又甜香。晚安，2016在路上。晚安，我家猫猫叫汪汪。晚安，告白王。晚安，景文的唯一。晚安，大家。下周六见。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